又是大匪看天下的时间，都是循例啦，大家好。咁呢今日呢就是10月22号，因为小弟下个礼拜出差。咁我又讲下我出差点解会出差啦。咁希望就能够今次去完之后下个月月尾再去一次啦。如果能够有眉目嘅就下个月再一次。咁押后讲。咁我一开始呢就答下嗰啲网友啦，循例都。第一就有个网友就话而家好多大陆嘅港口全部开放晒。佢话呢边有咁麻烦，仲下下经香港，经香港，因为上个礼拜我讲个辑呢，即係今个礼拜三播个辑，即係早三日之前呢就係讲呢个香港中介人嘅。咁我可以好直接答你，直接返到大陆嘅搵唔到钱。唔能够直接返大陆嘅就搵到钱。第一因为税。永远入口任何货品17点嘅增值税，未计关税，基本上呢20%+唔少得㗎，最少都3点关税，即係20%。咁第二呢就我讲上次讲嗰啲全部都旧嘅，啲嘢废旧品啊，直接入去大陆系唔收嘅，废胶废五金都仲 ok， 废纸都1cc。废旧电子已经全部唔收啦。上次我讲桂屿嗰个地方呢，潮州嘅地方呢，本身呢就係收呢个废电子最多嘅基地嚟嘅。而家都停晒㗎啦。因为个基地变咗喺香港。所有洗金洗银洗铜，即係我话福铜板里面所有嘅电子零件佢有含金量、含铜、含银，一啲高价贵金属里面嘅，喺福铜板电子嘢里面呢有呢个元素嘅。咁变成咗呢佢哋要洗返出嚟呢嗰啲卖呢就值钱嘅。所以因为而家唔俾入口，就索性而家香港呢所谓中地啊，即係上次流浮山啊甚至讲嗰个横州啊里面都有㗎。呢啲咁嘅回收工厂工场收咗返嚟呢好多南亚裔人士啊，即係我话唔会拉嗰啲喺嗰度洗。洗咗之后呢整好晒再卖返上大陆。就将呢个工序本身系大陆做嘅，变成喺香港做。所以咧，香港咧，你发展农地，即系除非平斜，其实平斜都唔得噶啦，要再入翻去沙头角嗰附近噶啦。平斜埋边，其实呢啲咁嘅仓库啊，呢啲咁嘅工厂啊，多的是而家啲地其实死晒啊。咁我咁讲俾你听啦，点解香港嘅仲好多人经香港移翻大陆，亦都等于盐田港开咗。成个东莞深圳珠三角行盐田咪得囉，仲嚟香港做乜嘢，啲货柜係咪梗係有佢用途嘅。第一香港点解要经香港呢，因为呢有啲嘢收 LC 嘅。香港对 LC 快过对大陆，即係快见钱。所以呢香港开 LC 就香港交收。呢个第一。第二香港嘅空运发达，变成咗呢国际航班多货运。咁呢货运呢多，变成咗呢就经香港走係快好多嘅。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呢请咗嘉宾啊，你哋有冇听最新消息呢，最新消息啊，萧生隔离成个人都有人跟嘅。咁嗰位先生有咗。嗰位先生而家坐咗我隔离啦。咁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就係咁样嘅。点解香港空运仲有得做，点解呢个船有得做 ?LC, 快过大陆收钱。唔系多又唔系少啦。第二就是香港嘅空运航班多，比大陆多，同埋大陆嘅延误飞机频率比较高。所以呢点解仲要走香港货，点解香港仲有货柜车，如果唔系香港连一台货柜车一个货柜码头根本上都唔需要。就系我所讲咁简单。系咪呀，以前点解走香港货多，因为都系 LC。而家大陆即是你进步了，他跟着你进步，他步伐急了，变成了现在他们一样的。但只不过时间性差不到几多了。所以呢香港呢的物流行业式微。不是说呀你码头处理费贵几多几多几多，不是。哪一个做生意都计的。那我答你啦。第二所有的买卖的货回去就是关于这个报关。因为香港可以摆得在大陆的转政策，它有时可以用不同途径回去，尤其买卖的东西。是不是 点解水货有得做？即系头先嗰个，即系呢个网友问得好好嘅。大陆海啲码头啊，全部开放晒啦，仲使乜经香港啊？咁我咪答你咯。尤其废旧电子，边有可能翻到去啊？你试下你个人啦，如果咁容易翻去，即系唔使报关啦，好容易俾你翻咧。你试下你个身，带三部 iPhone 睇你过唔过到关？如果差佬查你，查你唔系，如果公安查你，咁点解唔得啊？喂，我成只柜入嚟都得，我带三部唔得。梗系唔得啦！你几时候见到嗰个真系成只跪翻到去啊？系咪啊？你讲你问呢个问题，有阵时咧好多网友问噶，即系咧我好中意睇 YouTube 留言嘅，或者有阵时喺大肥看天下个 page 有啲人提俾翻我问我，我通常都会答嘅，或者有阵时喺大肥看天下我直接答佢，或者叫佢留电话，或者约佢去我公司楼下嗰间瑞士老板，佢俾咗广告费我嘅。啊！又俾咗回扣我，咁咧就变成咗咧，我长期都喺嗰度饮茶咧，同啲招呼啲网友嘅。我咁话俾你听啦，做任何嘢啱啱好咧，头先咧有个网友嚟揾我喺下低食饭，咁佢都同我讲咗句说话，讲得啱噶。你我讲俾你听，你自己用个脑谂下，点解会得？同唔得？我上个礼拜做节目，我都讲咗句说话。如果我讲俾你听嘅，你自己个脑分析过系可行嘅，你咪可行咯。我咪讲真说话咯。如果你个脑里面谂完，你觉得我讲嘅系假嘅，做唔到嘅，唔好话真定假。你唔使判断我讲嘅嘢真定假，做唔做到？如果我讲俾你听呢件嘢系做到嘅，系可行嘅，咁即系话俾你听系真嘅。如果你自己嘅判断、你嘅常识、逻辑系话俾你做唔到嘅，唔可以咁做嘅，咁即系话我吹水，我讲嘅系假嘅。这个网友啦，答咗第二个网友咧就话：大肥你老啦，你讲真都讲以前，系咪啊？耍小聪明，搵啲小钱啊，乜乜乜咁讲几句啦，咁我唔系反驳佢嘅，我真系老，我53啦，仲有两个月啦，53。咁呢我讲过去讲寻日都系讲过去。讲我唔可以讲未来呀。未来系一个希望，系一个憧憬，所以我只能够讲过去。咁你话好旧咩？哎呀你讲啲好旧。其实唔系旧㗎，系今日仲发生緊，每一日都发生緊，你去了解一下。所以我咪话嘅，你听完我节目，你咪宝勒行行下咯，绵登径行下咯。你睇下嗰啲阿叉同埋好多内地人啦，系咪搵个拖唔系拖劫啊？搵个车仔拉住三四箱货咯，嗰啲全部都系电话嚟噶，二手电话去睇下。唔好讲话之前，我讲今日去睇下，去睇下咪知。我讲真啊，讲假系讲今日、听日，可能听日唔系今日、寻日或者听日都仲做紧。咁我。头先嗰个嘉宾佢问，即系佢揾我食饭嗰个网友佢讲，佢话：你唔能够好似你咁讲俾佢听点样做点样做，你要问，你要话翻俾佢听，佢哋做唔做到，佢哋嘅成本系点样啊？佢哋嘅谂法系点啊？咁我都系，其实我都讲紧，好似我做新节目我都话啦，自己唔好信我，你睇下，去睇下，我讲完之后嘛，其实时间、人物、地点讲晒你听噶啦。啊！咁你唔识嘅，你又再 PM 我，或者你又嚟瑞士老板等我请你饮杯咖啡。咁咧，咁我再白啲，因为做节目真系冇讲咁白。咁你听过之后，你去睇下，我讲又冇错。即系上次我有个网友佢走嚟问我带筹码啲嘢，我今日可以再讲一次。你去庙街，你嗰麻雀铺，佢个招牌写咩嘅？麻雀筹码出售。买麻雀就包筹码㗎啦，嗰啲绿色红色嗰啲。咁点解有筹码出售嘅？点解特登要卖筹码嘅？个招牌度大大隻字写俾你睇。係因为真係就係我讲嘅。呢啲铺头咁大隻字个招牌写筹码，就係预咗你哋啲人帮佢带返去囉。大陆系好黑暗㗎，啲人讲打贪啊、扫黄啊，所有嘅准，我讲准啦，准五星级酒店，基本上室嘅会所或者嗰啲贵宾房啊，即系大间啲啦，可能成层啊，会议室啊，间晒出嚟，夜晚地下赌场， 卖白粉啊，索 K 女人，你噏得出都有啊，系讲认真噶，你噏得出都有。所以咧，佢哋咧系要嗰啲筹码系咁样用啊，吓。你哋譬如喂，我唔会去啊，咁都唔知你真定假噶，咁你咪当我讲假都冇问题。但系咧，你相唔相信大陆系冇呢啲？香港都有啦，大把会所招呼啲明星仔啊，你问佢入去做咩咧？啊，尖沙咀啊，啊中环啊，嗰啲啊高级会所铜锣湾嗰啲，你问下嗰啲明星仔成日走去啊，出到嚟个人好得翻三分神智嘅，你问嗰啲人入去做咩？所有嘅方式都系一样，唔系讲大陆、香港或者外国。都是完全一样的，永远都有这些地方，有光明有黑暗嘛，是吧？咁啦，再打个网友，有个网友呢就话啱啱嘅，我临做节目嘅时候收到嘅，佢广州嘅，咁佢话佢细路仔超生，俾咗钱拖住，咁佢月入几千，咁佢呢就问我有咩意见啊，手头上唔多钱，咁呢就想话搵啲嘢搞，咁我答你啦，你系广州人，你喺广州揾食，你梗系比我叻啦，系咪啊？不过俾啲意见你啦，即系我俾啲意见你啦。我节目成日标榜啊，做我谂应该有十七啦，我都系讲句说话，做乜嘢有后果嘅。你只要你觉得你承受得起个后果，多走下，多睇下，你就自然揾到钱。唔好信我边信我啦，或者信边个人嚟同你讲，你真系多了解多睇下，你熟，你揾到佢哋嘅漏洞，唔好漏洞啊！嗰两地文化，即系香港同大陆，或者大陆省同呢、這个广州市同其他偏远城市嗰个差异啊，喺边度？我有句说话讲过好有讲嘅，其实广州人教我嘅，出地出产嘅地方。就不如聚地聚集嘅地方，聚集嘅地方就不如散地，就不如散货嘅地方，系讲价钱。你去出地去买粒砂糖桔，可能贵过你喺一个生果批发市场买嘅。呢个永远都系，尤其你广州本身咧就系成个广东省嘅省会。佢嘅经济实力咧，系冇其他省市可比，包括上海，我讲嘅系冇嘅，可以多了解一下。好似卖水产嘅，我谂全广东啦，最平都黄沙，即系你哋广州人叫黄沙啦，我哋叫黄沙啦，系咪啊？水上市场啦，永远都系嘅，行下睇下。如果咧你真系，有啲嘢想问我嘅呢，我做节目又唔识答你，你写几行字我又讲唔到，你可以留低你大陆电话啊，或者微信，有啲人话留咗微信俾我，但我真係未搞得电话，因为唔得闲，要等我去下个礼拜出完差返嚟我会复㗎，咁你哋俾返我啦。咁呢，今一节就讲返正经，其实都系因为两个网友衍生嘅，就佢落嚟搵我飲茶，两个姐姐嚟嘅。一个咧就睇落去咧就保养得好好嘅，啊就唔似用咗好多嘅化妆品，但系啲皮肤好好嘅。咁啊，佢问咗我问题，咁佢咧就听我节目，就问我做传销香港好啊，大陆好啊，或者系做网销，即系做网购。咁佢话唔知点解人哋成功，佢唔成功。咁我就同佢讲咗一个。四个字啦，秘诀啊，四个字，嗰四个字就系埋没良心。咁佢话唔系，我啲货好好喎，系我卖得唔成功啫，你唔能够话佢啲货唔好，我冇话佢啲货唔好。咁我讲俾你听啦，做传销啦，香港啦，即系唔好成日讲大陆啦。其实一样嘢噶，但香港大陆都有传销，但系个传销分两种，一种邪，一种系正常嘅。MV 喺上高打咗好耐先至能够打得开市场，因为佢哋咧，佢哋以前传统落嚟嘅传销就系夹咗个人去打到你扑街，跟住洗脑困住你唔俾你出门口，跟住咧就日日俾份嘢你喺度读到你好似洗脑咁，跟住咧你出去呃人，咁佢哋嗰啲叫传销啊，佢哋嗰种传销系咁样嘅， 我哋香港嘅传销咧，或者世界上嘅传销，咁有啲网友话屌洗捻你教咩大肥，传销都唔知。咁有阵时服务下唔系香港嘅或者第二度噶啦。咁啊，传销就系嚟一批货，唔经门市，悭翻广告费。佢哋嘅理论啊，佢哋嘅理论。就悭翻广告费，你直接将一啲好嘢卖俾你啲亲戚朋友，啊你自己食得好，用得好，咁咧人哋见到你咧就自然见到你容光焕发，尤其保健品啊，咁咧就你就卖到噶啦，即系好似有只韩国牌子咧开到成行成市嗰啲啦，系咪啊？譬如好似康宝莱啦，系其中一种啦。咁样佢问我点解人哋做得成功，我做得唔成功？咁我就系讲都系四个字：埋没良心。我冇话佢嘅产品唔得啊，唔系告我诽谤我扑街，我净系话点解咧？永远都系嗰句说话，佢做传销，唔知点解佢人哋搵到钱，咁佢话俾你听搵到钱啫，实际系咪搵到钱你知唔知噶？系咪啊？系咪啊？佢哋话搵到钱，因为佢要你相信佢搵到钱，然后你加入佢嘅团队，然后你送啲钱俾佢，然后你做。你想办法揾你老友去做，咁佢咪可以更揾更加多嘅钱咯？如果佢话俾你听，我做呢个产品揾唔揾到钱，你唔嚟啦，系咪啊？所以我话系就系咁简单咯。第二，你用咗冇效果，唔系佢只美国嘢，啊一年咧做几百亿美金生意，冇理由唔得嘅。咁做几百亿美金生意嘅产品，尤其健康食品。个个嘅接受能力、消化能力、吸收能力唔同，冇话你实得噶，系咪啊？咁你唔发生喺你身上，但系佢哋一话你唔发生喺你身上，你食得少，你唔系咁样食法，去洗脑形式啊！如果真系嗰只嘢食亲啊，对个个人都身体健康、百病俱除嘅咁样，就唔系健康用，唔系保健品啦，系仙丹啦。咁就唔使成日叫你开分享会啦，嗰啲分享会传销嘅分享会就係洗你脑㗎嘛，去到个个都话哎呀好啊呢隻嘢好啊，咁你日日都听埋，你咪觉得佢好囉，哎个个都话得㗎喎，冇理由唔得嘅，係咪呀？热血公民咁成功，王阳达咪全部用呢一套囉，王阳达咪全部用呢一套囉，不过佢就卖希望啊。嗱，你跟咗我啦，你只要帮我推热血时报，推呢个网站，等多啲人听咧，咁啲港珠就醒觉啦。一样，嗰啲人身体唔好，你帮佢哋，你卖保健品，叫佢食啦，佢食就好啦，佢唔食佢蠢咋，道理一样。王阳达只不过将佢嘅手法，其实呢一套我相信啦，我读得书少，我唔明白，但因为我翻教会啊。但我翻嘅教会肯定同鳄鱼翻嘅教会唔一样，因为我翻嘅教会咧就唔会用粗口闹人嘅，佢哋会用粗口闹人嘅啫。咁我就话俾你听，教会咪一样？点解个个礼拜日定时定候要去嗰度听讲道啊？大家都揸本圣经，你话你唔明白咩？系咪啊？佢讲嘅系咪一定啱啊？因为佢讲嘅唔系神所讲噶嘛，神冇同佢讲过呢啲嘢噶嘛，系教会啊。佢读神学，跟住佢教佢嘅诠释，然后话俾你听啫嘛，系咪啊？神系冇讲俾佢听，但系点解佢翻嚟就系无非就系洗你脑咯，坚定咗一班人喺度咯，长年累月喺度咯，跟住咪十一课金咯，你揾十一奉献，佢咪课金十一奉献咯，王阳达一样啊。而你哋做呢个传销一样嘅啫嘛，系咪啊？好啦。佢又问咗我个问题，关于网上，佢点解人哋做得到，我做唔到？网上买 like 嘅啫嘛，评分好多都系做出嚟嘅，你又摆上网，无人问津，人哋有人问津，咁咪因为佢有方法咯，肯抌钱咯。头先嗰个网友咧嚟探我个网友，佢讲得最好啦。你要搵几多钱，你攞几多成本出嚟，攞几多成本出嚟，攞几多时间，你成咗佢嚟睇，你决定啦。咁我就话俾你听啦，其实喺大陆呢做网呢係有得做嘅，做传销有得做嘅，因为呢大陆人或者内地人呢，佢哋渴望金钱啊，那个欲望啊， 比我哋香港人啊，或者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啊，更加渴求钱啊，对钱嘅敏感度啊，所以佢做传销咧，你只要你嘅传销，你嗰只产品 O、OK, K， 你嗰样嘢咧系个制度 O、OK, K， 你吸引到一班人嚟咧，嗰班人咧因为你各方面配合到佢咧，佢就会用尽晒佢哋所有能力去搵呢个钱啊。所以喺大陆做传销系好过喺香港或者系好过喺美国做传销嘅。吓，你睇梁碧斯啊！你睇到㗎喇，搵几多钱，你睇 MV， 係咪呀，全世界嘅传销。我哋本身曾经有一个做天文嘅拍阿 Johnny 做呢个特别环节嘅拍档阿 Chris， 佢自己本身做 IT， 佢老婆系呢个广州人，佢喺嗰度呢卖啲喺广州做传销，有个团队帮手，或者几个啦，几个靓女啦，唔好靓妹啦，唔敢讲。即系几个靓女啦，啊生得斯斯正正，好努力咁去做。咁佢听佢讲咧，即系听阿 Chris 讲咧，佢老婆搵钱多，佢一个月咧搵4-5万元人民币。除咗当然啦，佢老婆人才出众啦。第二就系根本上佢对钱，大陆人嘅对钱嘅渴求，佢哋觉得你呢样嘢搵到钱，佢哋会奋身去做，肯加入你。变成咗佢哋咧一个团队会好快壮大，唔同香港。香港深思熟虑过，本身都揾紧，即系打份牛工，揾万零蚊。啊，你做传销，喂，抌低晒所有嘅嘢，兼职做唔到嘅，又要全职，又要得闲揾，无事揾人饮茶，仲要疲废。啊，起码我叫你，唔好昆你落搭啦，即系叫你做啊，起码都要请你饮餐茶啩。咁茶钱点嚟啊？未做到生意之前，系咪啊？一样。所以我咁讲啦，嗰、那个网友，即系嗰个女网友啦，上次可能饮茶时间短得滞，咁我话俾你听啦，大陆做系 O K 嘅。咁呢一节啦，讲多网约车啦，滴滴打车啦，其实上次想讲嘅，不过讲讲下又唔知道自己讲咗喺边度。中国共产党咧，有啲人话跟政策搵钱，你讲咩神咧？我而家就话俾你听，嗱，再讲一件事，中国一个政策可以令一个企业灭亡，滴滴打车 ，Uber 咯，网约咯，一夜之间变成废墟，而你哋呢啲所谓大老板，包括马云在内，屁都唔敢放一个，毫无还手之力。早两三个礼拜，或者早两三个月。强国生患者又讲啦，我又讲分享下到滴滴打车一啲情况啦。咁呢而家个风向变咗。咁如果用阴谋论啦，即係陶君衡嗰套啊，或者何志光嗰套，佢哋就会搵啲人物穿，跟住穿一个古仔出嚟，然后就觉得佢自己啱。佢哋嗰套分析能力係咁。咁我呢一次呢我又学下佢哋。用返佢哋嗰度逻辑，但我觉得都有八九成係啱嘅，除咗某一部分就係、是、关于 Uber 嗰部分。Uber 喺大陆唔够滴滴争，马云落晒地，佢做得唔好嘅。咁滴滴打车呢平，咩车都用得。咁就变成咗呢就同各全中国啊所有嘅利益集团、的士集团同埋啲官，因为全部收月费嘅。嗰月费有几多成交咗俾共产党，我唔知道，因为我真係唔知道啊，唔係讲大话唔知道。交咗上去。咁变成咗滴滴打车火红，或者网约车火红，直接影响佢生计。过去呢一年，上海、广州、深圳、北京、重庆全部都出嚟万世游行。啲最大嘅城市二线城市都有。因为呢真係影响的士，有啲人话屌抵扑街啦，啲的士司机做得咁差，一阵间减期讲价唔打标唔睇标。係呀，佢哋係扑街，政策保护咗佢嘛，係咪呀？因为大陆係有法不依㗎，全世界最严厉嘅法律除咗伊斯兰教嘅之外呢，就是、共产党佢嘅法律。乜嘢都写得清清楚楚，但从来唔執行咋嘛。我上次讲喺大陆法官判咗你争人钱，差佬系唔处理嘅，因为差佬呢个系经济犯罪，佢唔处理嘅， 近期好啲有个京津草，近呢几年，但系佢唔处理嘅。咁你揸人钱咁点揾你啊？报法院咯，法院判咗个手令咯，跟住通缉你咯，通缉你之后，跟住你翻上去，咁你冇资产，破产都唔需要，香港告到你破产，破产都唔需要噶，你系冇，揾到你，有法庭睇住你，你哋三口六面讲清楚，讲唔清楚你系冇嘅，都咬唔到你食，转头放你走，你一样行咗去，唔执行噶，即系我有个朋友，因为有啲事，真系朋友嚟噶。佢坐监，跟住咧就罚款，就罚咗佢18万几，咁啊法院罚嘅，咁佢唔还，冇交过上去，法院系唔执行噶，因为咧呢啲咧执行咧人力嘥人力物力咧，攞到你18万咧系交俾税所嘅，交俾库房嘅，大陆嘅，唔系个官落袋嘅，如果你争个官落袋就唔同啦，屌你最捻你裤甩啦！嗰位嗰、那个老友啊，嗰笔钱啊，18万冇还过，而家日日都自由出，争咗5年啊，而家日日啊出入啊，公安都冇上过门啊，勒令佢要俾嘅，就系一回事咯。大陆争人钱，一纸欠单即系等于唔使还，香港仲要走一个程序，而家大陆连程序都费事走。咁我讲翻啦，滴滴打车就系呢回咁嘅事。好啦。滴滴打车收购咗 Uber， 统一江山马云，跟住发生咩事啊？其实我都怀疑系共产党嘅阴谋论嚟嘅，系咪啊？可能我收到风，我从来唔收风啊！呢次可能我真系收到风，就话俾你听，因为咧唔想 Uber 一个国际企业咧喺大陆有损失，就揾马云做烂头卒，就屌收购咗呢个狂业，咁咪统一咗天下咯！一统咗一天下，马云已经赚咗咁多钱咯，啊，中国最有钱嗰几个人全部咧太子党照捻住，咁啊不如大家夹啲算数啦，咁啊即刻落重手，约网车一夜之间立咗条例，全部要扑街，点样扑街？第一，十一前后，政策出台，揸约网车叫网约车啦，网约车嘅人要本地居民，深圳居民揸住个居民证，佢系深圳嘅居民，使捻揸呢啲车咩？系咪啊？要本地人先揸得。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些人落嚟淘金，想办法租唔到个的士啦，俾唔起按金啦，不如我搵笨滴滴做啦，搵啲钱啦，一咁样将所有唔系深圳居民或者广州居民或者上海居民全部排咗出去。第二，咩车都做得嘅，分好多类噶嘛，而家唔得，要2000cc 以上嘅车，咁啊即系嗰架车嘅成本要好高啦。几万蚊嘅车冇啦，起码都20-30万啩，人仔，即系30万港币啦，即系佢要攞30万港币嚟做呢架车啊，大佬，系咪啊？好啦，第三，两年车龄，即系话我要想买个二手车都唔得，要全新车，咁你话啦，系咪真要抌足几十万出嚟做啦？系咪啊？最后一招杀手锏，而家根本上广州。限牌，所有一线城市全部限牌嘅，外地车辆唔入得嚟，而所有发牌咧系排队嘅，限牌嘅。咁佢要一定要本地牌先做得，咁本地牌做得，我又有办法买几十万攞嚟做噶，做又要深圳居民，即系讲深圳啦，即系本地市民，又要本地人，又要有本地牌，又要买得起几二三十万架车，你会唔会做滴滴打车啊？咁咪一夜之间咪滴滴打车咪淘汰晒咯？点解会咁啊？哎，我有阴谋论，我收到风啊，肯定啊，就系共产党利益集团，因为各大省市所有嘅的士公司啊，平时要交钱噶嘛，俾上高噶嘛，你做司机亦都要交月费噶嘛，一层写一层，你将你马云、你网约将呢度所有嗰、那个。贪污啊，经营系统全部打破晒，唔系打烂一个人饭碗啊，系所有嘅省市镇嘅饭碗都打烂晒，所以咪一个政策出台，咪即时踩你咯。到马云到而家都未出声啊，都唔敢，唔我唔敢出声，都未出声啊。咁呢百几亿点咧，你收购晒，全部翻晒嚟咯， 是不是一夜之间冇晒呢？点解冇啊？因为你的成本咁高嘛，门槛咁高嘛，做嗰个系咪要收得好贵啊？上次有个网友嚟话佢滴滴打车喺罗湖去横江啊，50蚊，而家要100几蚊啊！即时加价加到咁样，全部要退车啊！滴滴啊，所以我话搵大陆钱，你要跟紧个政策，跟唔到头跟到尾你都唔输啊！中间啦，尾可能输，中间啦咁样。咁啊，呢节讲到呢度啦，下节翻嚟再讲。